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墨西哥。 靓仔旅游节目主持 Chris Lang 梁燕中会同我哋发掘墨西哥嘅另外一面， 就系投入墨西哥嘅潜水世界。 Chris 会分享去到潜水民宿打工嘅难忘事， 当然仲分享去到科苏梅尔岛美妙水底世界嘅奇遇啦。 佢仲会分享去到普埃布拉一日游嘅所见所闻。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慧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14日，申诉公署指有公厕设备损坏投诉未获处理，促食环署采取针对性措施， 派福袋贿选，发信息提及支持郑永信两名助选义工罪成。 政府加强指定检疫酒店防疫措施，包括增加抵港第三天检测。 联合国安理会周日将召开视像会议，讨论以巴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星期五的早上，千禧年代又跟大家见面了。早晨，我是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下今日这个题目，大家都可能都会成日都接触到，比较关心。有时出到街，人有三急，都可能要去到一啲公厕嘅洗手间嘅。申诉专员公署咧，寻日就发表有关于公厕嘅调查报告，就话全港咧808间嘅公厕咧，每间公厕咧平均要隔17年啦，先至系翻新一次嘅。咁啊，就睇佢哋咩标准咧，就话系用嘅使用率啦，同埋佢哋系咪喺旅游区等等嘅。咁又话公署都发现啦，系食环署咧系定咗一个标准，就系每日咧如果有300或者以上人次。同埋咧，如果3000人次咧用呢個公廁嘅話咧，都係同樣定為一個叫做高使用率嘅標準嘅。咁就話有248间都係屬於叫做高使用率嘅標準。不過呢個標準咧，無論你係300人次又好啦，頭先講到話3000人次又好，都係同一個標準嘅話咧，公署就認為呢個咁樣劃法咧係唔係好合理嘅。另外公署又話啦，人流啊、旅遊點呢啲咧會隨住時間啊，同埋一啲遊客嘅喜好咧係會改變嘅。當局咧就應該係不時去研究啦，做一啲嘅地區諮詢等等，咁去考慮咧決定投放資源咧去翻新公廁嘅優先嘅次序係點嘅。嗱，你又點睇咧？會唔會留意到頭先講到一啲公廁上面咧一啲嘅翻新嘅情況係點啦？或者你自己會唔會都間唔中用到公廁，尤其是可能成日喺外邊做嘢嘅一啲觀眾聽眾朋友咧，你哋自己觀察到又係點樣咧？除咗翻新之外，廁所入面嘅一啲嘅設施嘅運作啦，係咪正常咧？會唔會有啲都長期壞咗啊？而清潔方面又點咧？其實今次報告入邊咧都有提到一啲嘅，歡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一齊講下嘅。電話旁邊請一位咧嘉賓啊，有香港廁所協會副主席洪志權，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洪志权，点睇今次申诉专员嗰、那个报告入面提及一啲关于厕所嘅不同事项啊，你自己特别留意边一点咧？又 其实即系食环署管理呢啲香港嘅公厕咧，即系一路都俾人哋诟病噶啦。咁今次呢个报告都写得好全面，都好啱嘅呢地方。咁特别喺嗰个所谓高使用率嗰、那个。數字嚟講啦，300个同埋3000个一個咁大嘅距離，而都冇去睇到嘅話咧，呢一點啊，其實就相當即係要改善嘅地方嚟嘅。咁即係話，如果300个人次使用嘅，都係得一個阿叔或者一個阿嬸喺度負責。咁如果3000个人次又係咁樣嘅話咧，咁啊肯定係唔夠啦。咁啲設施啊嗰啲方面都壞咗，咁又幾時要維修啊咁？咁其實香港嘅公廁一路都係好多問題嘅，咁呢個咧就係 政府食環署呢邊又好，或者康文署又好，大家都要花多啲精力去點樣將香港公廁要做好佢嘅。 嗯，嗱，頭先又提到一啲翻新嘅公廁個進度啊，但係講呢點之前咧，我想講一下一啲公廁一啲衞生情況先。係咪話而家咧一啲公廁唔係全部都係由食環署管嘅，有啲外判咗俾一啲承辦商管？我見數字上面就話其實大部分都係外判俾承辦商嘅喎，係有600多間啦，600間以上咧都係外判咗承辦商清潔嘅公廁。食環署自己負責嘅咧就198間咁。你自己觀察呢一兩種嘅即管理嘅人士唔同啦，外判商、食環署有冇分別咧？喺清潔程度方面，做嘅工作上面有冇唔同咧？ 都有嘅。咁外判咧就都唔係話唔好嘅制度嚟嘅，都係一個辦法啦。咁但係喺外判呢個監管上面咧，就一定要睇得好近先得。咁喺呢個報告都好清楚講咗啦，外判俾外邊嗰啲人做嗰啲咧，就有所謂一個監管嘅制度，但係自己做嗰啲咧就冇嘅喎。即係話做乾唔乾淨啊，清唔清潔啊，都冇一啲咁嘅 checklist 走去 check 佢哋嘅，咁樣呢個咁嘅管理咧就係好大問題嘅。咁外判嗰啲咧亦都出現好多問題，就係因為外判嘅嘢咧就好幾時都係用一種投標嘅制度，價低者得咁去做，咁變咗到造成到咧大家都想去慳錢啊。慳啲其他嘅嘢嘅話咧，咁啊做到個標準咧就比較係唔理想嘅。 嗯，嗱而家咧就話食環署會界定一啲高使用率嘅公廁啦，咁啊會要求咧會安排一啲嘅廁所事務員，係咪以你所知都係咁啊？淨係一啲嘅高使用率嘅公廁，頭先你講到話每日嘅使用率咧係有300人次或以上咧，就叫個有個叫廁所事務員嘅人士喺度長住咁啊，係咪淨係呢個標準嘅咧？ 佢都有嘅，咁但係頭先講就係話，如果個標準係以300個做一個叫做高使用率嘅話，咁如果到3000個嗰個一個咁大嘅距離，咁呢個標準咧再點樣定咧？咁食環署睇嚟喺呢度咧就冇個標準去定嘅。但係如果有咁大嘅距離嘅話咧，咁就會導致到嗰個清潔啊、衞生嗰啲標準咧就會相差好大嘅。 嗯， 咁即係話3000個人嗰啲，就應該係要多啲啦。 嗯，但係你哋協會觀察到多一個廁所事務員，佢哋實質做嘢同一個清潔工人有咩分別咧？ 咁當然洗廁所嗰啲裏面佢要知道點樣令到啲廁所係乾淨啦，咁要提供返嗰啲用品啦，比如廁紙呀、洗手液呀嗰啲需要呀喺度啦，咁如果更加要清潔嘅就係啲真係污糟嘅糞便呀之類咁嘅嘢，咁都係一個相當艱苦嘅工作嚟嘅。 呢個係咪一個新嘅措施嚟㗎？即係多一個人喺廁所度長住。 都一段時間㗎啦，其實我哋協會喺10年前咧嗰陣時已經提出嚟話需要做呢樣嘢，咁喺嗰陣時開始已經有㗎啦。但係係咪真係做得咁好咧？喺個管理上同埋個監察上邊咧，係需要加強嘅。 嗯，講到清潔之外咧，今次個報告都講到話翻新公廁個進度咧就話慢啊，公署就講到就話咧每年大約有48間嘅公廁咧係做翻新嘅，咁即係平均咧計翻就每隔17年先至係翻新一次。你點睇呢個嘅速度咧？ 呢、這個非常之唔理想嘅。其實喺2年前政府都攞咗6億出嚟翻新嗰幾十個廁所噶啦，咁但係嗰個進度係好慢嘅，需要有時3年至5年。先至能夠完成一個，咁香港有成800個公廁，咁要10多年先至可以全部翻新咧，咁非常非常之唔理想啦。 嗯，3年至5年啊，我見政府嘅講法又好似冇咁長嘅喎，啲翻新工程可能平均可能都係做兩三年就可以完成咁樣。 要睇個別啦，因為有啲可能真係有啲結構上嘅問題又好，環境上嘅問題又好咧，咁有啲真係擺咗喺樹等好耐都仲未完成嘅。咁或者做咗之後又有好多問題，一路都唔能夠攞嚟使用啊咁樣。 嗯，但照你一個廁所，即係雖然可能有啲人流多啲啦，用得多啲啦，但係譬如講緊17年翻新一次，算唔算係一個固定？即係平均嚟講緊平均17年，算唔算係一個固定嘅時間一定要翻新咧？定係其實可能捱耐啲都得咧？如果佢啲設施係用得好地地嘅話？ 呢、這個都好視乎嗰、那個使用率係幾多啦，都講噶嘛人流嗰個咧。咁如果人流用得多嘅，咁當然嗰啲嘢就會損壞都會快啲。咁嗰啲可能係需要快啲就要翻新嘅。有啲人流少嘅，譬如喺郊區啊，好遠嗰啲 少人用嗰啲咧，咁嗰啲可以擺耐啲都仲得嘅。 嗯，嗰啲你觀察到幾耐翻新一次咧？市區嗰啲有幾耐一次咧？ 都好耐嘅，真係有啲用十年八年都未換過嘅，見到有啲舊嘅廁所， 係、 啊。 因为而家佢都有个标准啊嘛，头先都讲到话佢用嘅使用率啦，同埋系咪喺旅游区咧都系定佢哋翻新嘅次序啊、先后等等嘅。听落个标准都合理啊，有冇需要再加多啲睇多啲其他嘅标准咧？又 佢有标准，但系呢个标准咧就即系唔系话好贴地嘅，即系话点样叫做系多使用嗰个人次咧？头先大家都听到300同3000个。咁一個咁大嘅距離嘅話咧，呢個標準係需要再釐定先得嘅。 嗯，但係頭先講話旅遊區嗰啲都係一啲合理嘅標準。我意思，譬如你哋有冇建議啊？可以睇多幾樣嘢，有冇其他標準去睇咧？又 有嘅，其實我哋都希望佢呢啲公廁咧，而家仲好多係用人手去監察又好咩啲。其實應該引用一啲 IOT， 譬如啲 AI 嘅智能嘅。監察系統啊，咁就唔需要話嚇都要揾個人去寫嘢啊，去睇啊，咁呢個都一個頭痛嘅問題嚟嘅。咁應該引入一啲現代化啲嘅監察系統，咁會好啲嘅。 另外今次講到話負責維修公廁咧嗰啲嘅維修嘅承辦商咧，都話有一啲延誤嘅情況。咁啊講到啲罰則咧，都話比較輕一啲，有一啲譬如更換一啲感應器嘅自動沖廁閥嘅工程，話遲咗成4个月到咧，咁但係都話罰50几蚊咁樣，咁就話成個罰款啊比較金額係比較低嘅。你點睇呢個講法咧？又 呢個都係嘅。咁但係佢壞咗嗰啲要咁耐先至維修咧，咁都有佢嘅原因嘅。有啲就有啲零件又買唔到啊，又要去要訂翻嚟啊，咁嗰啲時間係耐嘅。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可唔可以彈性啲，用啲其他嘅代替品可以盡快做好咗佢，等大眾人士可以使用咧？咁呢政府要考慮嘅。 即係你覺得係本身啲貨嚟唔到，而未必關真係嗰個罰則比較輕，而佢哋碳慢板嘅做法係咪？ 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如果佢啲有啲零件冇貨嘅，特別係話嗰啲感應系統嗰啲，咁佢有個牌子，有間廠喺度嘅，咁你揾其他嘢去又飛唔到落嗰個配件樹嘅，咁所以可能要成個換咗個另外一個牌子啊之類咁嘅嘢，咁但係呢啲係咪有存貨喺樹咧？咁政府都要喺呢度要做啲嘢啦。 本身你覺得所謂呢啲工程延誤嘅情況咧，嚴唔嚴重咧？喺公廁入邊 都嚴重㗎。好幾時我哋去到啲公廁咧，見到有啲譬如啲尿兜咁，男子尿兜都係用感應咧。咁如果唔得嘅，佢就揾個黑膠袋咁啊包住咗佢，咁啊包成一個禮拜、兩個禮拜都仍然係咁喺度嘅。咁呢啲都引致到非常之唔方便嘅。 你哋協會有冇話發現，即係有冇啲公廁黑點啊？成日啲設施都壞咗啊，損壞情況係比較長時間見到嘅，或者嚴重啲嘅，有冇類似做過呢啲調查？ 有，都好多嘅，因為我哋廁所協會每年都做一個最佳廁所同埋最唔理想嘅廁所嘅一個調查嘅。咁好似之前喺北河街或者其他一啲地方咧，都有啲廁所咧係非常之唔理想嘅，就行到都唔使埋去個廁所，都喺離遠已經聞到啲臭味咧，已經知道嗰度係個公廁嘅處噶啦。咁呢啲係好唔理想嘅。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啊。 好多謝曬， 唔該曬啊，洪志權啊，洪志權就係香港廁所協會嘅副主席嚟嘅。講到廁所，基本上都係必須啦。不過你出到街用唔用就自己再決定啦。而家講緊咧就係公廁嘅一啲情況，申訴專員公署咧就發現咧有一啲嘅翻新公廁嘅工作啦係有不足啦，亦都發現有一啲嘅設施咧係有壞咗，亦都涉及可能一啲維修嘅承辦商咧有延誤嘅情況。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講下自己嘅觀察啦，自己嘅體驗係點樣啦。咁另一個咧，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咧都關民生事，見到就調查關於咧升降機同埋自動梯安全嘅監管，咁就話發現喺巡查機制啊、檢驗工作嘅監管等等咧，都有一啲不足嘅。咁其中喺巡查次數方面咧，就話雖然喺2019年咧係增加咗，咁但係普遍咧都話會預先咧係會知會嗰個承辦商咧係會確認嘅保養嘅工作時間，突擊巡查方面嘅比率咧就係低啊，就話只係佔咧3.6%啫咁。呢、这個咧都想請一位熟悉業界嘅人士咧，同我哋講下，即係平時保養嗰個做法係點咧？機電署個巡查又係如何咧？有香港電梯業總工會理事長郭慶煥，早晨。 早晨啊， 早晨，郭生。 陳先生，早晨。 係點睇今次申訴專員公署嗰個報告啊？ 其实嚟讲咧就公呢个报告咧系值得重视嘅报告嚟嘅。 嗯。 啊，咁喺呢个情况咧，其实嚟讲咧，朱元公子嗰个报告咧都为业界敲起咗呢个警钟啦吓。 嗯。 啊哈。咁至於個報告入面所講嘅，即係機電署嗰個巡查嗰個情況咧，其實機電署係真係有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嘅，佢又加強咗呢個巡查嘅次數各方面嘅情況嘅嚇。咁佢有個定期嘅巡查，同埋有個不定期嘅巡查嘅， 係 嚇係啦。 有咩分別咧？定期係幾耐一次噶？ 定期即係佢有可能半個月啦、一個月啦，就有個情況會過去落去巡查呢啲情況，即係嗰個保養嘅情況啦。 嗯。 啊，咁不定期咧就唔會通知你啦，就會突然間會落嚟，會去嗰某一啲嘅工作嘅地方去巡查啦。 嗯。啊，即係不定期就係所謂突擊咁啦。我見今次就話。突击嗰个巡查嘅次数真系低，3.6%。你自己听落系咪都低一啲咧？觉得 呢个我觉得呢个公署嗰个报告咧，3.几可能会有一啲嘅情况。即系我点样讲可以表达咁样嘅情况咧？其实3.几，我觉得咧就可能会吓，即系嗰个报喺个报告就系好似觉得系低啲，但系咧有啲情况都机电署咧都巡得几密嘅。巡得幾密嘅，即係可能未必係每一個情況咧，就事無大小，樣嘢都會去跟嘅。但係主要都係講重點嘅嘢噶嘛，啊，即係譬如安全嘅嘢、主要嘅嘢啊，咁佢又會跟得足啲、跟得多啲嘅。 嗯，即係你覺得定期嘅就巡得密，即係不定期嘅就係、 是。係啦。 但我想知道，其實佢哋通常嚟頭先係咪都係公署所講啦，嚟之前咧，好多時候都會先知會啊，我會嚟噶啦，咁樣係咪咁樣做噶？ 會有一啲情況係咁咯，有啲情況我頭先講咗啦，就不定期嘅，唔會通知你噶嘛。 嗯，但係有冇需要咁做咧？其實有冇需要事前去通知？點要通知咧？同埋其實， 我覺得佢兩樣嘢都有需要咯，因為佢有啲真係嗰個表現唔好嘅，或者經常出事嘅一啲地方咧。就應該會有個咁嘅情況啦，即係要特登去審巡查佢啦。 但係佢應該係咪唔係機電署會知道你哋啊？大概頭先話半個月或者一個月會做一啲嘅保養噶嘛？應該你哋都會知道你哋啊，大概你哋保養係邊個日子、邊個時間？其實事前係咪應該已經佢哋有呢啲資料直接去就得，而唔需要再之前再同你哋聯絡 咧？這個咧其實咧即係喺個公司編制入邊咧就已經編好咗一啲嘅保養嘅時間噶啦。啊， 咁呢个系咪机电署会知噶？ 嗱，呢个机电署会唔会知咧？就要由呢个雇主公司嗰边会唔会通知机电署啦？ 嗯， 啊系啦，咁啊呢个我唔清楚所以唔可以咁样讲话俾你听，我话机电署会唔会知？系啦，即系由机电署去监管呢啲公司啊，要求佢要做啲乜嘢？咁佢公司應該要去入機電署啦。 OK， 一般嚟講，譬如機電署落到去現場去巡查嘅時候，有冇話實際會做啲咩㗎？ 佢會睇你當日所做嘅一啲嘅工序，譬如你主要檢查啲乜嘢，或者機電署嚟巡查到嘅時候咧，佢會抽某一個工序或者某一個部件去檢視嘅。 嗯，例如咧？ 譬如。可能即係門鎖啊，即係每一層嘅門鎖嗰啲要 check 下佢，試下佢係咪有效啊？ 嗯， 係咪啊？咁主要都係安全嗰樣嘢擺喺首要嘅。 嗯，因為我見今次喺報告入面都話啊，機電署人員咧落到場都係可能係睇住多啲，未必係深入了解個工作表現。你哋觀察又係咪咁咧？ 其实我所接触嘅都佢唔系净系一个观望嘅一个巡查， 嗯， 佢都会上埋我哋即系做嘢嗰、那个，即系譬如个 lift 嘅顶上面啦， 嗯， 啊或者系会落去即系嗰个井坑入边个底部嗰度会 check 下啦， 嗯，即系普遍都会落埋去做嘅，就唔系真系斋落去现场睇嘅啫，你自己觉得 系 OK。 另外啦，見到就話有一啲即係住宅工程人員，應該就係譬如你哋啲同事啦，就會係咪話有個限制，一日內就唔可以做處理或者維修超過六部升降機嘅，係咪有個咁嘅規定嘅？ 嗱，其實我哋都係跟呢個公司嘅嗰個編排嗰個指引去做嘢㗎。 嗯。 啊，咁你今日嘅 order 係要幾多嘅？咁我哋基本上就要去執行嗰、那個工作嘅情況㗎啦。 咁但係咪有個規定係唔可以超過維修多過六部機咧？ 機電署有個咁嘅呼籲嘅，即係唔超過六部嘅。 咁但係有時公司就要求你哋維修多過六部。 其實呢個情況咧係有，但係個概率唔大嘅。啊， 咁但係維修 公司譬如個編制人手嗰度可能今日有師傅訂請咗訂假或者個師傅放咗大假喎，咁個人手抽調嗰方面咧，可能會有一啲嘅緊張啦。咁變咗可能今日嘅編配可能會做多少少嘅， 會 做多少少嘅，係。 O、okay, K， 即係大概有啲咁嘅情況。好，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你就係阿郭興門啦，頭先就係香港電梯業總工會理事長，同我哋講到大概喺一啲維修電梯嘅一啲情況。今次申訴專員公署入面咧都提到，譬如頭先講到啦，應該唔可以處理多過六部升降機嘅每一日一啲註冊工程人員。咁就話講到呢一種先超額後報告嘅方式咧，過於被動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身处25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检公告，无需接受强制检测。因应昨日公布的一宗确诊个案，中环士丹顿街29号大厦被纳入强检公告，而早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富东广场、东汇城、文东路公园、荃湾天主教领部幼稚园、葵芳新都会广场二期、业事儿童音乐实践中心和深水湾泳滩的人士需要再次检测。另外，由于18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个案，相关学校被纳入公告，卫生防护中心会直接向幼稚园和学校提供粪便样本樽或者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內地過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2宗是來自安徽本土，其餘5宗由境外輸入，患者分別在廣東、上海和福建確診。安徽的本土個案，其中一名27歲女患者月初經遼寧、大連飛往合肥，初步調查說他在大連期間曾經接觸入境人士，這名患者之後在六安市一個影樓進行培訓，影樓另一名29歲女職員亦都確診。六安市兩個地區的疫情風險等級上升為中風險。內地至今共90815人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85894人康復出院。美國疾控中心放寬戴口罩的指引，已經全面接種疫苗的人士在大部分室內地方都不用戴口罩。指引提到，全面接種疫苗人士參加室內和戶外的大型或小型活動時，都無需戴口罩或者保持社交距離，但是在巴士、飛機、醫院、監獄和露宿者庇護中心等人多擠迫的室內場所仍然要戴口罩。全美至今有1.54亿人，即是46%的人口已经注射至少一剂疫苗，1.17亿人已经全面接种。

政府加强指定检疫酒店防疫措施，包括增加抵港第三天检测。 联合国安理会周日将召开视像会议，讨论以巴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讲到申诉专员公署有关于公厕管理方面有些问题提出了。例如讲到食环署直接是负责清洁公厕的管理制度，就说有些问题，讲到就说全港198间的公厕是由食环署直接去提供一些清洁的服务的。不过有一些属于叫做高使用率的公厕咧，就冇一啲驻场嘅厕所事务员啦，卫生嘅情况难以保持。咁另外咧，仲有讲到一啲高使用率嘅公厕嘅标准嘅划界咧，就唔系好妥善啦。譬如话，无论你每日咧系用300次定系3000次嘅公厕，都系当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咧。就是说不合理啦。咁仲有呢，就是有关于承建商的机制的监管。咁就是说呢，建筑署呢有一些承办商呢的维修公厕的工程呢都有延误的。咁就说向这些的承建商呢是所收取的叫做算定损害赔偿的金额呢就过低。咁就说呢是欠缺一个的阻吓力的。继续讲到公厕管理方面的问题，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的亲身贴身的经历呢？欢迎打你1872311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电话旁边有曾女士，早晨。 早晨啊，萧主持。 系你好，请讲。 我想讲下咧，其实有啲系嗰啲清洁啊管理嘅问题咧，就系书站啊有啲先啦，又譬如我而家唔记得咗嗰个大厦，即系附近系咩名啊？因为咧系以前啊弥敦道普庆戏院嗰度咧，一根系有一个公厕嘅。而家都有啦，咁佢咧就照顧得好好嘅，我覺得。 嚇、啊，點樣好法咧？你見到？ 好清潔啦，同埋咧，即係覺得啲人有心啲咯，即係照顧廁所嘅職員啊。咁譬如整啲綠葉啊，整啲花啊咁樣， 就係、是、綠化啲喎、 啊，假嘅，係啊，都令人哋入去舒服，尤其是佢又乾淨啊嘛。 嗯。 咁啊，更加舒服啦，即係個印象令人就深刻啲啦。我就感覺咁啦，咁另外咧就譬如油麻地街市嘅廁所咧，就即係清潔嗰度唔係問題，而係咧佢譬如有好似三四格，好多時就得一格或者兩格俾人用嘅啫， 即係鎖咗另外嗰格。 係啊，佢話維修。 嗯。 咁我哋間唔中去買餸啊，都冇人成日維修啊，有時得㗎，係咪？老實講啊，去親廁所唔需要就唔去啦、啊。咁樣咧就你唔應該咁樣咯。即係我有個感覺係，即係疫情之後咧，就有陣時有啲廁所啊，佢係俾少啲人用啦，佢就連咗維修，好似大埔咧近住廣福村附近有一個。好似圓洲仔公園啊，我嗰次就行路啊，即係遊覽咁樣咧，個公園個公廁咧就係、是、啦。佢、又唔係話佢污糟，而係佢咧就得兩格俾人用。 佢本身係咪細啊？個廁所又 唔係啊？佢有成四格噶，起碼四格噶。嗰日見到，佢就話連住咯。佢仲寫明喎，疫情之下就唔用啊！呢兩個廁所咁樣。啊！我就話你真係特別啦，人哋寫維修啫，佢仲寫明疫情之下咁、 okay. 樣啊！咁疫情之下咪用少啲廁所咩？ 係 咪啊？即係呢啲咧係佢哋管理清潔啊，希望佢啲管理人多啲巡察啦。究竟咩道理 会 咁样啊 ？OK， 好，唔该晒啊，曾女士。讲到佢都见到讲到唔同嘅区域嘅一啲公厕嘅情况啦，有啲赞嘅，有啲绿化得好嘅，有啲就觉得好似疫情之后系咪都封咗啲厕所？有啲啊写维修，有啲话同疫情有关啦。佢嘅观察系咁嘅。继续听你嘅电话，仲有方先生，早晨。 我本身以前都喺食环署做过噶，做嗰啲普通嘅工。呢啲咁嘅外判承办商咧，第一佢就政府架低者得，请嗰啲大家都知清楚嘅承办商，请啲老弱残兵啊，即系同埋嗰啲晋升机有冇年青人入去做清洁工人咧？食环署嗰啲冇，所有公署官佢用架低者得翻嚟咧，就系用请一啲咁嘅人员，同埋嗰啲巡查嗰啲咧就系公务员。他的心態就定時去巡查，見到 咁樣，咁佢又寫個報告啫嘛。九五時間之後咧，最所有工廠係冇人巡視嘅，因為有啲工廠係24小時噶嘛。第三就維修嗰度又係外判嘅，你睇下啲維修外判，佢維好拖延時間去做嘢，原來個懲處咁。罰款幾十蚊，咁我做嗰個外辦承辦商都有拖得就拖啦，唔會積極去做嘢噶嘛。因為懲處處罰用咁嘅態度，公務員做法就係、是、到此一遊。我睇咗咁，我寫個報告上去，咁就變咗啲外判承辦商有恃無恐噶啦。嗰個處罰同埋你嚟巡查都係個馬虎象徵式嘅咁樣，結果咪搞到啲公司一塌糊塗咯，就係咁解啫。 但而家以你所知，同以前你做嗰陣係咪都有啲唔同啊？定期去查會唔會多咗？ 你全部有冇年青人噶？相反，你睇人哋醫管局都好啦，點解人哋啲清潔衞生搞得咁？喺啲公立醫院夠廿四小時開放嘅啲急症室、病房，呢啲公廁都有公廁噶。點解人哋啲外判承辦商做得咁好呢？可以比較一下噶嘛，係嘛 ？OK， 好啊，唔該曬阿方生。仲有范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啊，蕭生。 係你好，請講。 我姓范嘅。係。我係。新界咧鄉村嘅一個村代表嚟嘅，咁我做咗村長廿幾年。當我擔任村長嘅時候咧，我接到我嘅村民投訴咧，就係話食環處嗰度咧，咁啊就起咗間即係起咗一座旱廁咧，喺佢私人地方嗰度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咁我就。幫佢去同政府部門交涉啦，咁咧成十年之後啦，政府亦都承認行政失當，即係話點解會喺私人嘅地方就起咗一間公廁咧？咁佢就將嗰個責任就係歸咎喺我上任嘅嗰個村代表，就係佢應承嘅喎。咁但係話咧有冇文件啊？有冇得到業主同意咧？就提供唔到嘅。咁即係糾纏咗成十年之後咧，先至肯將嗰個公廁移除，係旱廁嚟嘅。咁移除咁咧，我哋我咧就梗係有個要求，就係話你移除，咁你咪喺政府地嗰度起翻一個水池俾我哋咯。佢亦都應承咗嘅話，咁咧喺呢度好啦，將嗰個公廁移除咗之後咧，咁啊又只係安排咗兩個嗰啲流動嘅旱廁咧就擺咗喺度，咁咧就一路咧就即係拖拖拉拉啦，就冇結果，又拖呢個部門嗰個部門咁，亦都整咗四五年咧，仍然咧新嘅鄉村廁所咧都未曾有著落。咁我嗰度咧係屬於河背村咧，亦都我諗你都有聽過河背水塘啦。咁啊，就一個非常之即係熱鬧嘅一個旅遊點嚟， 尤其是多人行山啦，而家係嘛？ 係啦，而家都好多人行山啦。咁變咗嚟講咧，一到假期咧，咁其實我哋作為村代表咧，村民嘅交通咧已經咧，我都已經好頭痕噶啦。咁咧，好啦，呢一啲旅遊人士咧，我哋係歡迎噶，但係嚟講咧，佢哋喺村嗰度咧，咁啊即係活動嘅期間嚟講，冇廁所用咧。咁咧變咗就搞到好混亂，咁呢個我同食環署亦都同民政處都不停反映 ，OK， 亦都冇效果，所以變咗想透過你哋電台咧，希望政府相關部門重視咯。 OK， 好啊，唔該曬范生講到佢喺河背村嗰個嘅情況啦，睇下相關部門會唔會留意到啦。好，繼續咧，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下有關於公廁管理，無論係一啲清潔啊、維修等等咧。你自己睇到係點咧？可以打嚟同大家一齊講下嘅。又請一位嘉賓咧喺電話旁邊，有食環署管工職系工會秘書劉偉德，早晨。 早晨啊，張學文。 係早晨，劉偉德。不如同大家講下啦。頭先都講到咧，其實公廁管理方面咧，其實兩款嘅，一款咧就係由食環署自己直接管啦，一款咧就係外判俾承辦商嘅。喺保持佢哋確保佢哋做嘢嘅質素方面，係咪有唔同嘅兩套管法㗎？ 是啊是啊，因為呢如果外判那裡呢，通常呢外判那些使用率，那些即是他們外判了那些廁所呢，他都有個駐守員在這裡的。那我們那些自己公務員做回那些公廁呢，就是由那些地段工人去走去負責，那就他們做了外面的事，然後定時呢有個規則叫他們幾耐要回去再清潔翻嗰個廁所，如果嗰度佢 佢冇去到嗰度嗰個情況，有人用咗咧、如果啲人嗰個功德做得唔好咧，即係佢用完之後冇清潔咧，咁第二個人一見到咧，就以為我哋食環署冇做嘢咯。其實我哋係即係都繼續保持嗰個清潔嘅，即係但係要有規，即係有規矩咁樣情況係佢出現咗，咪可以清潔到咯咁樣情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啲市民嗰啲功德咧，即係有陣時咧，佢都有啲好好嘅，即係想用嗰個廁所，咁咧就係、是、去用完之後咧，佢沖咗去。咁就但係有陣時咧，好似你話喂，而家啲維修嗰啲有好多廁所咧都老化嘅，咁嗰個沖水系統咧，佢嗰個呢啲水藥咧，就佢一撳咗之後咧，未必沖得曬，咁就變咗好似嗰啲市民就第二個跟住用嗰個咧。嗰個見到就係話以為嗰個不潔， 係 咁樣情況出現咯。 頭先你話外判承辦商管嗰啲公廁咧，通常會有一個即係駐場嘅即係我哋而家叫嘅廁所事務員咁樣。但係點解會係因應佢係外判而多個廁所事務員，而唔係個廁所用嘅人多唔多，而多個人長住喺嗰度，唔係應該係咁樣嘅道理咩？應該 咁，假如你嗱個數字出嚟，好似新造專員講嘅話，喂到底？你3000次嗰、那個數字喺邊度嚟呢，同埋你個時間分布，我哋好似嗰個元朗嗰個置咗個康景街個公廁，咁、你嗰個時間，因為你嗱六點鐘開到夜晚12點，你個3000次係嗰個時間係用幾邊個時段呢？你好似繁忙時段朝頭早買餸嘅時間，因為嗰度附近市集多人用，咁同埋佢嗰個繁忙食飯嘅時間多人用。咁就係要我佢哋嗰度外判咧，就擺曬啲駐守員喺度。但係我哋嗰啲係咪要請個人咧？個資源嗰度分配咧，行政嗰度咧就會我哋嗰度個開支咧就大咗噶啦嘛。咁我哋要交代噶嘛。 咁所以譬如你哋管嗰啲廁所未必有人長住啦，咁但係都有人定時定候去清潔嘅。有冇話規定有個標準係可能一日內要清潔幾多次，或者你哋每一個同事咧要管幾多個嘅廁所嘅？ 我哋劃分個地段嘅，嗰、那個地段工人咧，佢如果去到駐守嗰度有廁所咧，佢哋都係佢哋負責嘅。咁樣情況，佢咪安排佢自己分配啲時間走去處理咯。咁 所以有冇話一個人平均要管幾多個咧？每日？ 有似乎佢嗰個地方啦，同埋好似你嗰、那個同嗰、那個即係使用量就掛鈎，有啲廁所係我哋嗰啲廁所，好似頭先呢家嗰啲市民講嘅話，喂僻啲嘅，咁咪我哋要沿即係沿途喺佢個地段嗰度去處理，咁佢使用率冇咁高，咁嗰個潔淨情況就會保持住咯。但係你話喂用得多嘅，有啲人嘅嗰、那個。公民意識唔好嘅，用完佢就走嘅，就冇幫手嘅。 Okay. 即好似新造專員講話，喂，點會有個公廁裏面有垃圾㗎？啲人，但係我哋通常都係好似嗰啲市民講話，喂，我哋去廁所都係大小而便嘅啫，唔係係啊，冇理由有垃圾㗎喎。點解出現咗垃圾咧？ 即係個左廁入邊有垃圾直情， 直情點解廁所裏面有垃圾啊？係咪嗰個人帶啲？佢自己點樣不當咁使用個廁所咧？咁誒變咗第二啲嘢噶啦，小浪文啊，咁情況。 而家咧，我見話係咪一啲外判承辦商嘅廁所咧，有一啲譬如你哋嘅同事咧，係會特定時間去睇下啊，你哋嗰啲廁所入邊嗰啲嘅質素保持得好唔好？譬如係咪個地唔會太濕啊？啲設施冇壞啊？咁係咪會有人定時定候去巡查嘅？咁但係譬如食環署你哋同事自己嗰啲嘅公廁咧，就未必有呢一個嘅監管系統，係咪咁樣噶？ 我哋都有㗎，我哋管工呢，我哋如果係有個地段管工同埋佢個地段個工人去清潔咗呢，我哋都會無時無刻咁樣即係定住喺個地段嗰度睇，但係你有其他嘢，因為好似話地段，咁地段有公廁啊，有地段有個市集啊，咁我哋去要睇嗰啲情況，有可能將我哋投放嘅資源就行咗喺嗰度睇嗰個其他嘅清潔啊，街道嘅清潔啊，其他嘅情況啊，咁會遲咗會去嗰、那個公廁頭嗰度 檢查或者性咯。 嗯，因為我見話，如果即係食環署嘅同事咧，係會向一啲承辦商管嗰啲嘅公廁，如果覺得有問題嘅話咧，係會發一個所謂失責通知書嘅。咁但係咧，公署就話食環自己管嗰啲嘅公廁咧，就冇呢一個嘅客觀指標去做評估啦。咁但係其實佢就話咧，其實過去五年咧，有大約咧一成嘅投訴咧，都係涉及食環自己嘅公廁喎。不過就冇話因為有呢啲投訴而你哋自己本身啲員工要受到一啲嘅懲處咁，好似覺得咧就對於承辦商嘅公廁就管得嚴，對於食環署自己同事管嘅公廁咧就寬一啲咁，有啲咁嘅講法。 係兩個制度啊，所以即係成日嗰啲市民咧投訴咧，即係人俾人俾死人嘅。咁、我哋嗰啲佢有駐守員，同埋我哋嗰個地段嗰個工人咧走去睇清潔完咗之後咧，我加翻曬，即係佢通常一啲投訴都係話啊冇廁紙啊、污糟啊、臭味啊，其實我哋嗰即係。幫我哋啲工人講咧，我哋工人出現咗度一份工咧，我哋做得好好，清潔咗之後加翻廁紙，咁佢離開咗去做其他地段嘅工作咧，佢嗰度咧有啲人使用嘅咧，有啲人真係入嚟攞曬啲廁紙走，咁令到我哋冇第二個使用者冇咗廁紙咧，佢就怪我哋冇將嗰個標準提升翻嗰個情況，令到我哋啲工人咧就覺得。好似冇做嘢咁樣，其實唔係咁唔公平㗎。 明白，即係都係可能對用家嘅自己可能用得多，或者用完之後又覺得啲工人冇做嘢啦，咁可能個大家觀察又唔同啦。咁但我想知道本身有兩套嘅制度，係咪都覺得應該要拍翻埋咧？即係大家其實對於市民嚟講都係。公廁啫，咁點解會有一啲承辦商就可能管得嚴一啲，有一啲嘅標準喺度，但係譬如食環署管嗰啲就似乎冇呢啲標準，使唔使劃一拍翻埋一齊咧？又 如果係即係嗰個標準、那個準則係即係嗰方面做得好嘅，咁應該我哋大方向全部都係用翻嗰一套嘅制度。但係如果你話喂，佢哋通常嗰啲你見到我好似點解申訴專員又話喂，你分析一下嗰啲投訴，嗰啲情況，然之後做一個準則出嚟，好似永世啲人都係投訴都係話人俾人俾死人， okay. 好似頭先另外有位聽眾佢哋嗰都講話，喂油麻地嗰個好唔好喎、啊，普慶戲院嗰個好喎、啊，就係點解個情況出現咧？就係咁樣，有可能佢嗰度有駐守員。另外那個廁所咧，佢都係要佢個地段工人做完之後翻去嗰度 ，OK 清潔㗎。咁樣即係兩種制度，你冇可能咁樣唔公平㗎。如果你咁樣比法， 明白。好啊，同阿劉偉德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同我哋講下你行內嘅情況嚇。劉偉德咧就係食環署管工職系工會秘書嚟嘅。繼續爭取時間，聽下大家嘅電話，有關於公廁呢個管理方面咧有啲咩睇法？電話旁邊係周先生，早晨。 早晨啊，我叫周冠东，你系先生系嘛，姓萧嘅 系嘛？系啊系啊，你好，姓萧嘅我。 系你好。 请讲。 我就响呢个屯门转车站往荃湾方向嘅，即系往九龙方向嘅转站员嘅，我即系男厕啦。咁样咧，个厕所根本咧都叫做好 OK 嘅，我自己认为。因为我开咧就开七点啊，朝早七点。就夜晚咧收下就收五點啊，咁我四點十個字我走咧，即係早走嗰十分八分鐘，因為我要行到嗰邊搭車嘅。咁樣咧，我朝頭早未夠六點半咧，即係做咗成年都係咁，未夠六點半就翻到去跟嗰個男廁噶啦。咁一翻到入去就烏煙瘴氣，嗰啲屎啊污到周圍都係，嗰啲尿啊又係，嗰三個洗手盆咧就吐曬一痰落去，咁嗰啲廁紙你。我夜晚收工，我就擺翻好曬，跟過曬，擺好曬噶啦。佢哋用得就用，嗰啲唔食得，佢就攞嚟掉，好似仙女散花咁嘅。多多次次都唔夠，咪就係污糟啦。 但你係阿周生，你係長住喺個廁所嗰度嘅。係 長住冇錯，就好好做嘅嗰、那個廁所，因為那個轉車站咧就好多人流嘅。因為我朝頭早六點半之前翻到去咧。都好多人，而家喺嗰度轉車啊嘛。 翻工時間啦，嗰陣又。 翻工時間啦，六點半至到夜晚啦，四點五十分到，佢收五點嘅，咁我打大咗十分八分鐘咧，就過嗰邊轉車站搭車翻去屯門。咁呢嘢乾唔乾淨就在乎你啲人用嘢鏡唔鏡石，你鏡石啲咪就襟玩啲咯。你唔鏡石咪污糟啲，好似嗱佢哋嗰啲用完嗰啲咁嘅廁紙啊，嗰個紙筒咧。佢就隨手就 有時唔知佢特登就無意掉落嗰個廁所窿，嗰啲廁所窿去唔到噶嘛嗰啲。咁、你就用咗你第啲翻去第啲嘅，第啲人用嘅一撳水，嗰度咧撳水咧就唔係格格都有廁所水嘅。佢申請咗都係三兩年啫，冇人去整嘅時候，佢都冇。你屙竹屎咧，屙竹屎又不要成日係咁巡，又要揾自來水。揾啲桶嚟打水落去沖，咁你有好多啊！邊度我咪話自己賣花站花香，我就好盡責。 Okay. 我食飯我都喺埋廁所出面嗰度食，三兩字又入去裝下巡啊，拖下啲尿啊，揾啲尿水啊，漂下啲尿啊咁樣。咁呢個計唔計啫？就在乎你啫。嗱，咁關於啲廁所都你成日掉埋落去咪得咯？ 你咁阿周生，我想問清楚咧，你係屬於外判工定係食環咧？ 外判工嘅。 好辛苦喎、听落你咁样都真係。好辛苦喎、连食饭都要喺入面。 唔係、我自己带饭去食，有时就喺我隔篱搵个电饭煲煲两粒米呀，食啲罐头咁嘅，仲有乜所谓呀、啊、呢啲嘢又唔会做坏人嘅。 即係喺个休息室嗰度呀，唔係喺个厕所度煲饭呀，应该。 喺出面。 Okay, 即係出面嗰度有间屋仔咁嘅，就攞个电饭煲啫、煲两粒米咁嘅蒸碟餸咁嘅啫。你出去食嘅，因为佢三圣村。 Okay. 一就去深井內成十個字來回成個鐘頭有個幾鐘頭有多噶嘛，唔係車 你幾多歲啊？今年其實 我今年73歲噶啦。 咁 你點解我冇做咗兩個月啦？因為就嗰度廁所唔夠。 Okay. 我哋男廁咧就得兩架踎廁就四個尿兜。 好啊，唔該曬周生都講到佢。做管呢個嘅廁所嘅時候咧，見到好多即係啲用家似乎用得都唔係好乾淨嗰啲嘅情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千禧年代對於公廁管理有啲咩睇法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 30度，相對濕度76%，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上晝9:4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民建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李慧琼的时任议员办事处助理以及海丽之友社一名义工，涉嫌在2018年的九龙西立法会补选期间，以覆袋有史两人投票给当时的民建联候选人郑永信，昨日被裁定在选举中作出舞弊行为罪成。裁判官表示贿选属于严重罪行，并且批评其中一名被告在铁证之下仍然在录影会面当中极力维护幕后人，表示不会为两名被告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案件押后至本月26日判刑。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3宗确诊个案，包括2宗输入、1宗本地个案，初步确诊少过5宗，其中1宗输入个案是第一次由卫生署找出的 L452R 变种病毒株个案，患者是43岁的男子，住在中环士丹顿街29号，这个月6日前往法国，离港前检测呈阴性，9日返港在酒店检疫，2日后发烧，送往玛加烈医院确诊。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早前表示 ，L452R 变异会增加病毒刺突蛋白入侵细胞的能力，同时降低免疫系统辨别病毒的能力。至于传染力较南非病毒株增加几多，医学界就未有一致睇法。苹果日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本港首宗在社區發現變種病毒個案，印度瑞南患者群組，專家指這個群組懷疑是涉及檢疫酒店的傳染。政府昨晚宣布加強指定檢疫酒店防疫措施，包括對抵港人士增加抵港第三日的檢測，規定檢測承辦商的採樣員都要是具有感染控制經驗的註冊護士或者登記護士，採樣員和採樣主管人員都需要有適指採樣的經驗。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為了鼓勵市民打針，消息說政府計劃下星期推出外展接種疫苗計劃，企業和機構可以開放給員工申請，只要集合足夠人數，負責的醫療機構會由其營運的疫苗接種中心抽調8至10名人手，包括醫護人員上門為企業員工接種科興或者復必泰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回覆說，這個月中向建造業、顧問公司、公用事業機構等推行外展接種服務。 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在2019年至20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增撥超過6億元更新公廁，但是申訴專員公署昨日發表的報告就發現多區公廁的衛生環境惡劣，每日的平均使用率超過3000人次的十大繁忙公廁更加是被點名有廁所的垃圾多，地面濕滑，有維修服務竟然拖延近半年都沒有維修妥當，涉及的承辦商只是被罰款54元，每間公廁更加是需時大約17年才翻新一次。有關注團體和議員都批評食環署監管潔淨外判服務工作不力。《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受到疫情、移民潮和出生率低等問題夾擊，新學年至少有250間幼稚園向教育局申請加學費，佔全港幼稚園24%。同時有7間學校計劃減學費，另外有大約760間學校將會凍結學費。有校長話：疫情和移民潮之下，大部分幼稚園勒住肚皮，但是部分幼稚園校舍所在的大型商場或者私人屋苑，因為業主加租，亦都無奈要加學費。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立法會昨日通過以口岸經濟帶動新界北發展的議員議案，建議香港的發展重心應該向北移和西移，推動口岸經濟更好地把握大灣區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社評說，發展需要創新思維，隨著新界北發展禁區的不斷解禁，管治方面的思維禁區更加需要突破。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政府決定從這個月31日起強烈鼓勵前線公務員以接種疫苗取代定期檢測安排，中大就強烈呼籲新學年計劃入住大學宿舍的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社評指，目前只有112萬人接種一劑疫苗，進度非常不理想，政府必須講清楚接種疫苗不達標的風險，並且加大誘因鼓勵市民打針。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講到，立法會泛民議員被取消資格和總辭之後，投票多次出現只有一票反對的戲劇場景。評論說，是特首林鄭月娥最樂見的情況，法案可以暢通無阻，又可以拿著這個反對票去宣揚香港有民主，但是一票反對和主流民意不成比例，與其說是民主的象徵，不如說是對民主的羞辱。《蘋果日報》評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美國通脹創下近13年新高，昨日震散全球股市，有聲音憂慮聯儲局落後形勢，縮表加息來得太慢，錯損就業和經濟，但不少經濟師就相信局方物價升幅是出於低基數效應、供應鏈樽頸等，仍然需要審視更多數據才能夠決定應不應該提前收水。社評指，兩股勢力拉扯之下，大市波動可期，散戶要審慎為上。經濟日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車龍就在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龍尾虎山道橋底，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擠塞，龍尾在窩打老道。在新界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一段就行車緩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学港铁站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车多，红天路去元朗公路近住御豪山庄都系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的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仲是资历架构第3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不同变种病毒个案之间似乎好像有一些关系在里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找到这个关联性是非常之紧要。问题就是会不会另外引申有其他的传播链，或者是还有另外一条导致到有这条传播链的出现。卫生防护中心都可能提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5月14日，申诉公署指有公厕设备损坏投诉未获处理，促食环署采取针对性措施， 派福袋贿选，发信息提及支持郑永信两名助选义工罪成。 政府加强指定检疫酒店防疫措施，包括增加抵港第三天检测。 联合国安理会周日将召开视像会议，讨论以巴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咧讲到有关于公厕管理啊，睇翻资料咧，就而家咧，食环署有一条嘅标准嘅，就话每日如果有300或者以上人次用嘅公厕咧，就叫做高使用率嘅公厕。咁但系如果咧，有一啲去到成3000個人次話咧，都係同樣叫做高使用率公廁嘅啫。不過咧，呢三去到成3000人次嘅每日嘅使用率嘅人次嘅公廁咧，就話咧係全港有15間嘅啫，即係數字上唔係好多。15間入邊咧，有5個都係喺元朗啦，3個喺油尖區，2個喺深水埗區嘅。見到一啲報章咧喺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出咗之後咧，都去巡視過一啲嘅洗手間啦，呢一啲嘅公廁啦，咁就見到入邊有一啲嘅設備咧都話。坏咗，好似一啲嘅简易机啦，啲伤残厕格亦都系坏咗要锁啦，咁仲有一啲嘅电子感应器咧，都话系冇反应嘅。嗱，继续咧系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下公厕一啲嘅设备啊、管理啊，或者头先讲到啦，翻新嘅情况都话咧系比较耐一啲咁。继续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蔡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系你好，请讲。 即系我观察到咧，即系嗰啲厕所里边嗰啲厕纸咧，佢虽然系放喺出边，咁但系咧系唔用得噶，系灰黑色噶。咁同埋咧，你即系你想掹两格咧，都掹唔到，佢会自己跌落地下咯。 自己跌落地下嘅意思系、 即系唔系入嗰啲，即系你掹咗出嚟嗰啲纸咧，会自己跌噶，即系你执。捉佢唔住咯。 哦，因为佢好松，一掹咧就去得好快咁嘅意思系咪？ 系系，咁我同嗰、那个即系喺厕所管理嗰个阿姐咧，咁同佢讲，咁佢话，咁我话你可以反映下俾嗰啲即系上级知嘛，咁佢话，讲咗都冇人理噶，咁样讲。 但整体咧，除咗纸巾之外咧，你觉得佢？公廁嗰個成個經驗如何啊？即係而家嗰啲清潔情況係咪都比起以往係改善咗咧？又 係應該係改善咗嘅。咁你啲市民，你嗰啲使用者，你自己都有責任，即係保持個乾淨嘛，係咪先嚇？咁、不過咧，即係嗰啲話只係自動沖水嗰啲咧，又係好即係好得人驚噶。 點解咧？ 唔係我自己經歷啊嚇。咁我聽朋友講咧。咁佢话佢去厕所，咁佢啱啱坐落去，嘣一声就冲上嚟啦，咁就整个臀部咧都湿晒咯。 哦，即系佢啲感应可能有时太敏感啦，即系你个人可能拥前少少，佢就已经当你离开咗咁。 系啦，就系咁嘅情况咯。 OK， 好啊，唔该晒蔡女士讲到佢朋友同埋佢自己用公厕嘅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仲有梁太喺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啊，萧生， 系你好， 系啊，咁咧就咁样嘅，我咧就本身系伤残士啦，有时去啲厕所咧，尤其是深水埗嗰个公厕，哇，真系咧，你入到去咧，本身嗰度即系好多人啦，咁有啲即系佢唔系伤残，佢都会入去嘅，即系尤其是啲即系嗰度好多伯伯喺度，咁去都唔紧要啦，即系。 即我覺得大家都要點講啊，衞生啲咯。即搞到你知道我哋生殘時都本身都係淪盡啦，譬如啲扶手啊、翅板啊，全部冇曬嘅。即有時咧，我哋都覺得嗰個廁所咧就即講句衰啲，即係仲衰過以前幾十年前嘅，即係我哋嘅祖國咁樣咯，即係好難去嘅嚇咁樣咯。咁啊，有時我哋出街咧，咁即係有啲就算即係講翻我哋自己屋村有啲廁所咧，商場廁所都好污糟嘅。我唔知點解咧，佢唔知係咪諗住即係少商場時去咧，即係嗰啲廁所都好。即係好污糟啦！即係一般嘅廁所，我哋又去唔到啦，即係睇唔到啦。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好唔方便。有時我哋去街都盡量都避免飲水咯，即係咁樣咯嚇。 頭先你話翅板同扶手都冇嘅意思係。即係直情係拆咗呢個設施，因為正常我見嗰啲傷殘人士廁所都應該有呢啲設施噶嘛。 係啊，一般咧，如果管理得好啊，冇咁多人使用咧，就會咩咯？有時即係好似深水埗嗰個廁所咧，真係嗰啲瓷板咧，就真係會嗰啲膠瓷板咧，坐得唔好嘅，咁咪乘機咪攞走咯，或者嗰個長期啲扶手咧，咁都搖欲墜嘅，即係唔係咁實際。 仲危險喎、 啊！係啊。咁變咗我哋見到咁嘅情形，咁即係焗住都唔去囉，因為都唔安全啦，即係咁樣囉、啊。 另外呢，有啲人咪成日話啲傷殘人士廁所啲會鎖咗佢，你有冇自己親身見過呢啲情況呢？ 都有㗎，咁、但係佢鎖呢有個好處呢，就冇咁多人去嘅。咁有時我哋知道呢，我哋拍門如果冇人去，即係冇人應呢，咁有時我哋用一個銀仔呢開囉自己囉。 哦， 我试过啊，咁即系咁样咯。但系佢锁咗咧，咁佢好干净嘅，吓咁样咯。即系佢嗰个锁咧，俾我哋去都 OK 嘅。 Okay. 有啲真系锁咗咧，唔俾我哋去噶。 Okay. 即系爱嚟摆嘢啊，有啲酒楼又会咁样嘅。 Okay. 好啊，唔该晒阿梁太。讲到佢自己作为伤残人士，喺一啲伤残人士厕所见到嘅唔同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下有关头先。講到升降機啦，申訴專員公署都講到有關於升降機保養嘅情況啦，咁仲有就係、公廁管理啦，頭先都講咗好多聽眾都有自己一啲親身經歷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繼續同大家傾啊，電話旁邊咧就有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理事黃曬元，早晨。 啊，早晨啊，蕭樂文。 係你好，請講一下，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即係你自己本身係一個外判工嘅，係咪負責洗手間嗰方面定係點樣嘅？ 係，不過我就唔係負責食環外判嘅洗手間嘅，我自己就負責一啲大型商場嘅洗手間啦，同埋一啲即係商業大廈嘅洗手間咁樣嘅。咁、個情況其實都有唔同，亦都有類似嘅地方嘅。我自己整體嚟講咧，其實都幾同意申訴專員嗰、報告嘅。 係 咁即係首先啦，即係嗰樣嘢講到話嗰個洗手間嗰個使用嗰個流量咧，其實真係好直接影響嗰個清潔嗰個質素噶嘛。 嗯。 係嘛？即係當你將使用嗰、那個高流量嗰個分類咧，由300即係至到3000，你都係同一個分類嘅時候，即係你嗰個人力資源嘅調配，亦都係相同嘅時候，咁嗰、那個即係質素係好難避免會有下降嘅喎。 嗯，咁但係你自己覺得你自己覺得係即係譬如。佢而家講到好多時候，因為人次啦，用嘅人多係有關係啦。但係譬如你自己喺商場嘅經驗嚟講咧，商場都好多人用噶，但係好似質素上普遍都高一啲嘅。咁你覺得嗰個關鍵喺邊咧？ 我會話嗰個其中一個關鍵就係、是，即係我哋嗰個人力資源嗰個調配咧，相對會彈性一啲。即係一啲非常高流量嘅，即係我哋唔會將佢看待到從一啲即係普通高流量嘅咁樣去看待咯。 嗯。 係啦，咁譬如話講到嗰、那個食環佢哋自己個職員負責嗰啲洗手間，其實可能都係有一啲即高流量嘅，都係喺入面噶嘛，即係講緊都係有五間都係高流量使用嘅咁樣。咁、但係你仍然係採用一種叫做走廁嘅方式，即係我哋行內俗語慣咗叫做入企定定有一個同事喺度負責嘅，我哋叫駐廁咁樣。咁你仍然用一個走廁嘅方式嘅話，咁你所謂走廁喎，即係佢其實做完呢間仲要做第二間，仲要有第二啲工作嘅喎，佢個工作量冇變嘅喎。係嘛？即係佢嗰個體力嘅勞動咧，即係其實會令到佢嗰、那個表現係會下降，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喎。其實咁樣， 所以你自己就覺得應該係咪應該全部轉曬做一個即係駐場嘅清潔員係合理啲咧？其實， 首先就話即係嗰個由300至到3000個使用嘅人次，你都將佢歸類為即係高流量，而中間冇再一個即係細分嘅話咧，咁就首先即係即係管理上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啦，我覺得。 嗯。你覺得要再點翻？即係如果你話頭先去到再高流量啲嘅，係應該兩個清潔員啦，定係點樣咧？即係再分級，你都要再唔同嘅對策噶嘛？你自己建議係點？ 起碼你人手方面即係要增加一啲啦。即係可能即係譬如講到話，即係佢一路即係做從事一啲體力勞動嘅工作嘅話，即係佢嗰個體力會下降，咁可能都會有啲即係調配嘅制度啊咁樣。即係對工友都可能需要一啲休息啊咁樣，然後先至可以維持翻嗰個高效能嘅表現。 嗯，你覺得同即係因為食環嘅管嘅廁所，先就講到話，主要都係用一個走廁嘅方式啦。可能一個同事管佢自己附近嘅區域係唔同廁所啦。這個可能會唔會都同成個人力資源有關係？要全部突然間變曬駐廁，可能就一係變曬外判，即係變咗部分係外判啦，起碼一係就可能請好多人嘅喎。這個都未必容易喎，係嘛？ 即係外判制度就一路都有咁樣嘅問題喺度啦。即係外判商係永遠希望即係可以節省人手嘅嘛。 嗯， 係嘛？咁即係我都幾第一方面咧，我就好欣賞頭先，即係我都聽到食環嗰一位職員啦。咁佢講，即係佢其實佢嗰個角度見到都好人性化，好體諒工友嘅，即係好體諒嗰啲走廁嘅工友。啊，點解個即係表現會係咁樣？點解即係同埋佢都即係講到一樣嘢，就話即係使用者自己本身嗰個態度，又係好影響到嗰、那個清潔服務嗰個維持嘅。即係啦，我聽到頭先嗰位即係食環嘅職員嘅，都好有從呢啲角度去睇件事。反為即係我喺見即係呢一方面，即係我當然啦，我要讚即係呢一份申訴專員嘅公署嗰個報告係好中肯啦。但係另一方面又似乎缺乏咗一啲即係工友嘅面向。 嗯，以你所知，譬如而家講緊走廁嗰啲嘅工友咧，每日要清潔幾多公廁啊？要每個公廁清潔幾多次啊？有冇啲極端例子你聽過嚟啊？ 我可以講嘅就話，譬如食環佢哋下一啲譬如喺離島啊，或者鄉郊啊嗰啲咁樣地方，即係走廁嘅同事啦咁樣。咁如果閒日咧，即係可能佢嗰個工作都即係相對地咧，即係冇咁繁重。但譬如假日咧，即去到一啲即係節日嘅高峰期，即係大家都即係會出去郊遊一下，或者去一下啲即係景點打下卡嘅時候，即係呢啲地方係可能真係會做到好辛苦嘅喎。即係譬如咧，即係我講緊清明重陽，大家去掃墓嘅時候咁樣，鑽石山墳場啊、和合石墳場啊，附近嗰啲公廁咧係真係做死人嘅喎。 嗯，你自己覺得整體譬如香港人咧，在用家喺公廁好或者商場廁所好啦，你講到其實嗰個用法啊，或者個成個心態個態度，即係成日都講話用廁所應該有公德心咁樣，但係其實你自己喺前線見到係咪真係咁樣咧？又 特別係而家即係疫情嗰個嚴峻啦，即係我見到即係好多人咧係好關心自己個個人衞生嘅，即係譬如佢哋去撳啲廁所嘅沖水掣啊，或者係開啲門嘅時候咧，可能會揾張紙巾摺一摺隻手啊。 嗯， 咁然後先係咁，但係即係佢用完之後，嗰張紙巾咪就咁劈翻喺地下。 佢地下唔係垃圾桶咩？咁 即係呢個係啦，我估即係個公德心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啦、啊，香港人。 嗯，咁所以就辛苦咗你哋咯，辛苦你哋啲同事咯。 呢一個係直接影響咗即係同事嗰個工作量咁。 嗯。 係嘛？即係同埋好多時候，譬如即係講到話啲設施壞啊咁樣，大家咧好多時候咧，而家咧唔想用隻手去掂啊，用隻腳去撩啊，用隻腳去踢啊，即係所謂嗰、那個即係傷殘人士嗰個洗手間嘅情況咧，成日都見到呢啲人係咁樣，即係見到啲市民係咁樣使用嘅，佢唔想用隻手去掂嗰個廁所板，跟住咪揾隻腳去撩起佢咯。 OK， 呢個又涉及另一個衞生問題啦。咁又 係啊，咁但係我又想講下嗰、那個即係係啦，嗰、那個設施嗰個維修保養嗰個效能咧，其實又係好影響嗰個清潔嗰個質素。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見到啊，即係可能有啲公眾嘅洗手間，啲尿兜塞曬咁樣，即係水或者長期漏水啊咁樣。 咁係啦，咁你啊，尤其啲廁所塞咗啊，咁但係又牽涉翻即係同一樣嘢，就係、是、嗰個衞生，即係第一個公德心嘅問題。塞咗佢都照用，因為心急啊嘛，佢唔想等啊，係咪塞咗佢都照用啊？咁呢個就即係啦，清潔工友就花更多嘅時間，先可以令佢回復翻原先嗰個狀態咯。 但呢個真係好關個用家事嘅，即係佢設施固然之維修內有影響啦，即係成個供應，但用嗰陣照你睇到都應該識自己殺一殺掣啦，應該。 係，即係我估，即係大家都設身處地，即係從清潔工友嗰個角度出發。 嗯， 即係如果你見一個塞咗，我見過最惡劣嘅情況係尿兜嗰度有人大便㗎嘛。 OK， 哇，呢啲情況好嚴峻。好，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啊，黃曬源。黃曬源就係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嘅理事嚟嘅。咁啊，講到佢好多前線見到清潔一啲廁所啦，或者聽到佢一啲工友啊同事嘅經驗啊。電話旁邊咧就有李女士，我繼續聽下你哋嘅電話先。李女士你好， 係 ，hello， 各位主持好， 係你好，請講。 係咁咧，就我頭先就同個主持講啦。咁我覺得嗰個廁所嘅問題咧就係咁嘅。譬如我哋自己去咧屋企嘅廁所咧，我哋好用得好好嘅，我哋整得佢好乾淨嘅。 嗯， 咁我哋去酒店嘅廁所呢，我哋入去嘅時候見到佢好乾淨呢，我哋都會好好咁樣令到佢你出去嘅時候唔會玷污你，即係人哋會見到哎你用到咁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去啲乾淨嘅廁所嘅時候呢，我哋甚至離開嘅時候會抹返乾淨佢嘅。但呢有時我哋去到酒樓嘅廁所或者公廁呢，見到喂咁污糟嘅，於是呢你就覺得係可以污糟嘅。咁我覺得呢呢個呢我自己檢討呢都覺得係即係問題嚟嘅。我相信個個人都係咁，因為你每一次去酒店嘅廁所你覺得呢我唔覺得用嘅人會高尚啲，但係咧，我覺得的確係入去嘅時候乾淨，出嚟嘅時候都乾淨。咁、我覺得希望大家對於公廁啦，即係香港嘅地方啦，香港嘅廁所啦，都一樣同即係一樣咁愛護啦。咁你入去嘅時候乾淨，希望你都令到你出嚟嘅時候你都係乾淨。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我覺得如果啲嘢咧你唔收錢咧，就係唔鏡石嘅。係。即係你我覺得。如果有呢個 message 出嚟話啊，我哋維修費用咁貴，等要等17年先至可以維修一個廁所。而家個廁所嘅使用係咁即係咁差喎，原來。咁跟住我覺得要俾個 message 俾公眾知道咧，其實係要收錢嘅，因為雖然咧係用者自負啦，即係我係香港市民用嘅，但係其實好多香港市民都唔願意去公廁，因為太污糟嘛。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用者自負啦，你要去用嘅，你又要整到污糟嘅，咁請你俾翻錢啦。咁好似歐洲嘅廁所咁樣啦，好似咁同埋最近咧，我有一個嘅經驗咧，就係去到嘅內地嘅一個地方，應該唔係最近啊，已經係兩年前啦。咁去到內地嘅一個旅遊區啦，咁樣我其實唔係覺得內地嗰啲係即係好好，但我好驚訝，因為我好多年前有去過大陸嘅時候，啲廁所又係你聞到喺邊嘅，而家就香港聞到喺邊嘅。咁嗰陣時佢一個旅遊區，係好多人去，好似係沙漠嗰啲地方嚟。跟住咧個廁所係乾淨到無倫，但係使用嘅人係好多嘅，但係嘅廁所係通風啊，各樣係好好。跟住我就喺度覺得，咦？俾我一個提醒就係、是，咦？當我哋成日覺得大陸係唔掂嘅時候，或者唔差嘅時候，原來佢哋使用廁所咧，原來有改善嘅。當然嗰啲係大部分可能遊客嚟嘅嚇，咁咧咁即係。但係原來佢哋嘅廁所管理都係好好。 明白。好，唔該曬阿李女士講到。香港廁所的經驗去到大陸廁所的經驗，有關於食環署就說會報告對於加強這個的宣傳的話，他們都是予以肯定的。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身处25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检公告，无需接受强制检测。因应昨日公布的一宗确诊个案，中环士丹顿街29号大厦被纳入强检公告，而早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富东广场、东汇城、文东路公园、荃湾天主教领布幼稚园、葵芳新都会广场二期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3.78美元，賣出1824.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仲系比较繁忙少少嘅，龙尾近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畅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交通就回复畅顺啦。大老山隧道仲系多车嘅，沙田出九龙龙尾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交通正常嘅，咁但系出九龙方向，即系出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附近。港岛下角道去中环方向，咁近住军器厂阶段多车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噶。九龙方面咧，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转去九龙湾支路比较多车，龙尾喺丽业街。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马场附近。吐露港公路就交通回复畅顺噶啦。屯門嗰邊咧，而家屯門公路出去荃灣咧，市中心一帶交通回復暢順。元朗公路去屯門就府地段仲係較為多車嘅。將軍路嗰邊咧，而家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日出康城一帶咧非常多車嘅，龍尾去到百勝閣路。安全車速報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灣道碧屋落斜去西貢。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哇，做什么啊，你在练声啊？ 不是啊，我照下自己呢有没有烂牙蛀牙啫嘛，牙齿健康笑起上来都没那么尴尬嘛。 想了解多些牙齿健康知识，不如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港台电视3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和香港牙医学会合作系列，会讲下不同牙科疾病的治疗和诊断，记得收听啦。 2021年5月14日，申诉公署指有公厕设备损坏投诉未获处理，促食环署采取针对性措施， 派覆袋贿选，发信息提及支持郑永信两名助选义工罪成。 政府加强指定检疫酒店防疫措施，包括增加抵港第三天检测。 联合国安理会周日将召开视像会议，讨论以巴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申诉专员公署在公厕管理方面的一个报告，食环署有一个回复的，就说是感谢申诉专员就着公厕管理和维修发表调查报告，报告对于食环署加强宣传教育以及研究改善公厕设备的工作予以肯定，也都认同有关部门利用科技建立沟通平台是提升维修保养工程的效率是一个可取的发展方向的。又说食环署已经落实报告里面大部分的建议，有关于食环的回应就是这样。另外都想跟大家讲一下另一个议题，见到在立法会早前就有一个无约力的议案，就由民建联的刘国芬议员提出的，就关于以口岸经济带动新界北的发展。讲到新界北的发展这一方面可能未必大家都好认识的，见到刘国芬就讲话希望可以在新界北肩负起一个本地产业的转型，这个都可以详细跟刘国芬谈一谈的。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你好啊。 早晨，刘国芬，讲下你提出呢、這个议案嗰个嘅原因同方向先，点样新界北发展又带动本地产业转型同内地交流合作咁？呢个系谂住点样嘅？系 就其实呢一个都提倡咗多年噶啦，你睇翻新界而家计埋旧年开嘅香园围口岸之后咧，咁其实有七个嘅陆路口岸。咁全部都喺新界嘅北边，即係由呢一个嘅深圳湾跟住去到可能即係黄冈啊、福田啊、文锦道罗湖，一路去到呢个沙头角。咁、你睇返即係喺呢啲口岸嘅对面嘅深圳，咁基本上每一个口岸嘅即係形成之后呢，就自然会成为一个即係口岸经济带同埋一个佢嗰、那个发展经济嘅新动力啊。咁最早嘅係當然羅湖嘅發展啦，之後即係大家記得黃江口岸開咗之後，福田就成為一個即係熱門區啦。到深圳灣開咗之後咧，南山就跟住就慢慢變咗打造一啲嘅高科技產業嘅。咁但係相反，你睇翻我哋香港嘅口岸，全部除咗做一啲交通嘅管制站，我嚟俾你過關之外咧，咁啊周邊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啲嘅荒廢嘅農地啦。烂地啦，其实冇任何嘅发展嘅。咁我自己觉得，其实如果能够善用呢啲口岸，好似深圳咁发展口岸经济带，系可以帮助香港解决一啲嘅积存嘅矛盾同埋问题。第一，房屋嘅问题啦；第二就系经济转型嘅问题啦。 嗯，我见你哋你喺提出话呢一个嘅议案之后咧，就话深圳嘅盐田市政府咧系有。交一個計劃書，講到就話可唔可以做一個深港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咁？呢、這個係咪喺沙頭角嗰度會牽涉㗎？入邊又涉及幾多即係啲禁區嘅範圍呢？ 其實係啊，我嗱基本上就即係亦都巧合地咧，我自己提出嘅議案之後啦，政府亦都拎嗰、那個即係新界北發展嗰個規劃研究上立法會啦。 嗯， 咁我自己都成日都講啦，其實。深圳市嘅政府，就算各个嘅区政府都好咧，佢都好留意新界嘅发展，甚至乎比我哋香港嘅官员咧更加留意。佢见得到，咦？似乎新界北嘅发展系冇将沙头角即系包埋落去，佢就即刻联络我，就俾咗呢份计划书我睇。 嗯， 咁亦都希望我哋都可以喺即系未来新界北部嘅发展咧，都可以留嘅。咁而睇返省份計劃書裏面呢，其實涉及到香港嘅用地呢係百公頃啦，包括沙頭角口岸同埋中英街一帶嘅範圍。 嗯， 但係涉及到內地嗰部分呢就有2400公頃，包括即係大小梅沙啦、鹽田啦呢啲地方嘅。 嗯， 咁佢哋希望打咗一個即係旅遊啊同埋可能一啲嘅商業經濟啊同埋免税嘅消费区咯。 呢、這个如果真係呢一个嘅旅游消费合作区喺入面做嘅话，你剛才我问到啦，即係涉及沙头角啦，有啲嘅范围啦，咁沙头角而家有啲范围仍然係禁区嚟㗎啦，咁嗰个范围有几大呢？咁同埋之前都成日讲话喺沙岭有啲殡葬设施啦，呢、這、一个今次有冇重叠咗嗰啲区域㗎？ 今次呢、這个即係沙头角嗰个就冇重叠嘅。 嗯， 因为其实基本上就佢其实而家香港嘅禁区就一路去释放啦，之前亦都释放咗千几二千嘅公顷，咁但系唯独是可能喺沙头角口岸同埋即系中英街一带咧，都系禁区啦。中英街更加系禁区之中嘅禁区啦。咁涉及到嘅禁区，基本上佢提及嘅地方咧，都系一啲禁区嚟，即系嗰40几50公顷都系禁区嚟。 嗯。咁所以就話而家呢啲禁區，如果要入去都要有啲許可證啦。要發展做直情話消費又要旅遊嘅話，咁可能人流上面就要大幅去放寬嘅咯。咁呢個禁區就係咪完全直情取消佢咧？要 我諗呢個其實都係要給予政策啦。咁呢個禁區我自己覺得禁區就一啲過時嘅產物嘅啦。咁過去可能嗰個時代啦，或者嗰個保安嘅需求啦。咁可能要設立禁區啦，咁因為可能會有好多人，即係就算琴日發展局都會講啊，即係好多人會走私啊、偷渡啊等等啦、啊。咁但係我成日都即係其實都喺新界流傳咗個笑話，就係話有啲人偷渡上岸嚟到香港，見到警察嘅時候， 咁佢想即係逃走嘅時候，見到一啲高樓大廈個方向，梗係向高樓大廈個方向走翻去啦。點知高樓大廈方向呢，原來就係翻內地嗰邊嘅。咁事實上就其實喺深圳嗰邊嘅發展呢，似乎仲係比即係我哋新界北部嘅發展呢，仲為活躍啦，同埋發達。咁所以其實而家偷渡嘅機會係少咗好多。加上如果你話以走私理由要去封罪嘅話，其實喺過去香港一段日子可能呢幾年走私嘅黑點可能係仲比沙頭角多和其他地方，例如西貢啊、流浮山等等，係咪都要將佢變為禁區呢？ 但喺沙頭角同內地中間嗰、那個，即係同其他口岸有啲唔同，就係因為可能冇深圳河隔住啦，咁又就喺條中英街啦，咁可能會唔會？就是、因為過往就係因為個保安或者走私等等風險就列咗為一個禁區。如果將呢一個解禁嘅話變成一個消費旅遊區嘅話，兩地嗰條界線會唔會即係譬如一啲司法上面嘅管轄啊，或者其他執法上面嘅管轄都會比較模糊一啲咧？ 我諗第一，其實我哋都有啲嘅新嘅思維啦，即係我哋先講即係管轄先啦。咁其實就算佢係可能即係更加便利或者政策支持，咁佢之中仲有個關口喺度噶嘛，啱唔啱啊？咁就算中英街都佢可能要過，可能都要即係出示一啲嘅證件啦，咁未來可能可以申請啦。咁其實而家除咗即係過去可能就係得沙頭角係嘅啫，咁但係而家隨住蓮塘香園圍口岸開咗，其實香園圍口岸都係即係喺我哋爭取之下，可以你就咁去到香園圍口岸行過去就去到內地嗰一個關嘅話。就唔需要可能特別可能要經過車去到一個禁區，跟住再過香港嗰邊，跟住過大陸嗰邊就先翻到內地嘅。咁所以呢一個關卡其實已經係慢慢打破啦。咁第二其實我哋都即係提倡啦，新界北部即係例如河套區未來要發展呢個高科技嘅產業噶啦。咁呢個係咪應該都要整條走廊，可能俾一啲可能內地嘅呢一方面嘅專才或者人才都可以。是嚟到一條走廊直接去到河套區，每日係方便往返呢。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喺澳門橫琴呢，一個都係有啲類似嘅啦，已經。澳門居民直頭可以揸住澳門車牌嘅車，直接入到橫琴嘅。咁只不過可能佢會再有一個二線關咁解咯。 但最後我都想問一下，今次你講呢一個嘅深港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咧，係鹽田市政府揾你嘅嘛？點解佢哋唔直接揾特區政府咧？如果講到一啲即係嗰區沙頭角區嗰啲發展，唔會更加直接咩咁？ 其實係咁嘅，即係我主要個講嘅議案咧，就成個新界嘅北面嘅，即係包括可能元朗啊、屯門啊、北區啊等等。咁佢見到之後咧，都好緊張，就關於。即係希望沙頭角都包埋在內。其實過去咧好多時我都講啦，即係深圳對於香港，特別係新界，因為接住佢哋嘛，即係發展係好關心。你見得到嗰個殯葬城，可能都係由佢哋去特別出聲多啲啦。咁、 okay. 我過去都做過好多次嘅橋梁嘅，即係北區又好，或者喺唔同嘅地區，例如港珠澳大橋，就住可能車嗰啲嗰個牌嘅發出。咁有時就算澳門方面嘅運輸局又好，或者內地方面有時都話：喂，你幫手同香港面溝通啦、似乎可能佢哋即係三地嘅溝通未必係一個咁暢順，即係特別澳門同內地都有同我講，同香港官員嘅溝通嘅時候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我諗呢一方面其實都要去即係檢討或者改變個思維咯。 明白，唔該曬劉國芬。劉國芬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新界北嘅發展同埋一啲沙頭角嘅發展有啲睇法等等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史考特派克醫生嘅第二本著作《心靈地圖二：探索成熟與自由之旅》，唔再係好似第一本著作咁樣。寫作材料是源自他作為精神科醫生的臨床經驗，根據病人所陳述的個案引發他對人生的思考。他的第一本著作是有關自我心理調適和成長的書籍，這本書就是談及自我靈性的修行和解放。 這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大肆陳述個人心靈或者個人信仰的重要性，強調宗教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但是不忘批评现今各种各样宗教团体的陋习， 例如宣扬偶像崇拜，巩固权力核心，行政黑箱作业，隐瞒财务，以及教义武断等。他所讲的宗教信仰是从拥抱死亡开始。生命有限，而人人都难逃一死。如果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就能够在生活之中找到勇气和自信。派克医生认为，在心灵的旅途之中，需要宗教作为指标，但是路线有很多种，每个人都可以自行抉择。他引述达赖喇嘛的说法，全世界所有的大宗教都秉持同样的爱心观念，企图透过灵性修养谋取全人类的幸福，并且令到信徒成为更善良的人。 译者张定宇是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的硕士，但可惜译笔有些瑕疵。例如他提到书中教人学习宽赦，宽赦这个词是有些不妥。翻查英文的原著，用的是英文的 forgiveness， 应该译作宽恕。宽赦的英文是 pardon， 自上而下拥有权力，只有神可以宽赦人，君主可以宽赦臣子，领导人可以宽赦老百姓，但是普通人只能够宽恕。宽恕是同理心，个恕字拆开是愚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灵地图二：探索成熟与自由之旅》，作者史考特派克，译者张定宇，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记得之前咧，社区咧都有啲嘅变种病毒个案啊。咁啊，记得第一宗咧流入社区嘅变种病毒个案咧，就涉及一个印度裔嘅男士啦。咁其实佢咧喺外地翻嚟喺香港嘅检疫酒店咧，已经系做够检疫期噶咯。咁究竟佢当初佢作为第一个流入社区嘅变种病毒个案，佢自己又点样感染到嘅咧？见到理大方面嘅团队咧，就做过一啲嘅基因排序啊，就住啲个案，可以请佢哋一齐讲下。有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早晨。 早晨。 讲下是不是现在都大概分析了这位印度裔男工程师他的一些基因排序和在检疫酒店其他个案有没有什么发现？ 其实我们都估计他应该在检疫酒店那里是、就是、感染的。于是呢我们就找回他居住那间酒店同一时间六个个案做回基因排序。咁結果就揾到咧，佢隔離房有一個菲律賓男士咧，佢都係屬於南非嗰個變種病毒嘅。咁、但係排序嘅結果話俾佢聽咧，佢哋係即係非常之相似，相似到咧其實兩即係喺三萬個核酸入面咧，只有一粒係唔同嘅啫。咁、根據過往嘅經驗就其實佢都好大機會喺條傳播鏈啦。咁而因為呢個菲律賓男子咧，其實就喺佢隔離第12日就即係確診，然之後就即係送往防護中心啦。咁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輸入個案嚟嘅。咁我哋因為佢嗰兩間房又即係咁近啦、咁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懷疑就係、呢、這個印度籍嘅商人，即、就、係、是、我哋呢個本地傳播鏈嘅第一個個案咧，個源頭就係喺佢隔離房嗰個菲律賓嗰個男子啦。 喺正隔離嘅咋，但照理佢哋應該喺檢疫酒店係隔離住嘅話，隔離咗啦，即係嗰間房都應該唔會有接觸噶嘛。咁佢哋應該會點解會有機會會感染到咧？又 嗱，呢個即係都仲係一個疑團嚟嘅。基因排序咧，只可以話俾你聽，呢兩個病毒咧，即係好大機會係相關，甚至乎即係傳播俾佢啦。咁但係至於喺當中有啲乜嘢甩漏咗，之前有好多個學説啦，有掛鈎，即係其中一個理論啦。跟住之後亦都即係袁教授落去個酒店度睇過，亦都即係即係懷疑可能有啲短距離嘅即係空氣傳播啦，因為尤其打開個窗啊嘅時間，咁呢兩個其實都唔係可以完全排除曬即係嗰個理論嘅，咁一定係當中有一啲問題出現咗，咁先會即係有呢個傳播出現啦。咁就係就即係好彩定唔好彩啦，就即係叫做傳播鏈都出咗去社區，但係就好快就揾得到佢哋之間嘅關係，咁就成條傳播鏈就抽咗出嚟啦，咁就冇喺個社區度進一步嘅傳播啦。 如果知道佢哋喺隔離房，會唔會有可能係一啲更加直接嘅傳播方法咧？你自己評估？ 因為佢哋兩個個基因排序咁相似啦，咁我估其實都唔排除係一個直接傳播嘅，即係唔似係隔個幾個人咁樣去傳播嘅。咁因為如果你隔個幾個人嘅話，其實可能喺個同層嘅即係嗰啲嘅個案都會即係。 即係有好類似嘅基因啦。我哋睇翻同層，其實都有個南非嘅變種病毒個案嘅，即係咁就遠少少嘅印尼嗰邊嘅。咁佢嗰個病毒基因咧係相似嘅，但係都即係相對嚟講都分開咗少少嘅，所以我哋就唔覺得佢係即係同一條傳播鏈咯。 嗱，而家咧針對一啲檢疫酒店咧，見到政府都有一啲嘅措施啊。最新就話咧，增加佢哋抵港咧第三日有一個檢測，之前咧就冇咁密嘅咁。你點睇而家加咗呢一個措施落去咧？對於因為之前咧有啲就話如果打針嘅話咧，打齊疫苗隔咗14日嘅話咧，去到檢疫酒店嗰個檢疫期都可以縮短一啲嘅。而家增加翻去到第三日有檢測呢一個嗰個把關方面會唔會好啲啊？又？ 我諗越早即係檢測得到嗰個即係個案咧，咁即係減少咗即係確診個個案留喺酒店嘅時間咧，咁其實都應該好啲嘅。即係譬如你早啲佢確診嘅，就早啲將佢拎走啦。如果唔係，就可能佢要去留到12日咯。咁其實咁佢一路確診緊，你都唔知佢一路散播緊病毒噶嘛。咁始終都係即係越留得耐咧，佢傳俾其他地即係可能隔離鄰舍啊嗰啲嘅機會會越大，因為始終都係啦，防疫酒店佢唔係一間酒店，即係唔係一間醫院嚟。即係佢冇一個即係好妥善嘅即係防控嘅措施，咁嗰啲員工亦都冇受過專業嘅訓練，佢點樣去做即係我哋叫防即係傳染控制啊嗰方面，咁其實都會有一個危機喺呢一度。 咁專家之前都講過啦，好似話會唔會涉及一啲空氣嘅傳播咧？咁見到而家咧，政府就建議啦，一啲嘅檢疫酒店如果有大量嚟自高風險地區嘅人士住嘅話咧，入住率咧要降到去低過八成或者以下。咁亦都要喺可行嘅情況之下，要分翻開高風險地區同埋其他地區抵港嘅客人啦。咁同埋一啲檢疫酒店咧，亦都要喺每一層樓咧安裝一啲空氣淨化器嘅咁。你覺得呢啲措施夠唔夠呢？如果要防備之前話可能涉及空氣傳播嘅變種病毒， 最關鍵就係佢即係個入住率唔好太過密啦。咁如果盡可能即係你即係佢所謂嘅，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咧，其實唔可以直接喺空氣傳播嘅，但係短途嘅其實都仲有可能，即係可能即係有啲加上有啲氣流嘅幫助啦。咁但係當佢如果係隔咗間房咧，個距離遠咗啲嘅時間咧，咁其實就減低咗呢一個風險嘅。咁再加埋個空氣清新機啦，咁其實即係好過之前好多噶啦。 採樣方面咧，之前都有人話懷疑係呢一個呢一環都出咗問題嘅。咁而家就話一啲嘅採樣員都要有感染控制經驗嘅註冊護士去做啦，咁去有具備呢個拭子採樣嘅經驗啦等等咁。你覺得而家呢個係咪都應該解決到之前懷疑可能採樣出問題嗰度咧？ 我諗呢個真係嘅，因為我原來我哋都唔知道原來佢哋採樣嘅即係採樣員啦，係冇一個即係專業護士資格去採樣嘅，因為呢個真係好影響到個結果，即係唔係隨便擺入去個鼻哥度，即係轉個圈咁就拎出嚟。咁好多時候就係咁樣，因為咁而一個假嘅即係陰性啦，咁結果就即係引起好多恐慌，就係雖然佢隔離完廿一日之後，其實某程度上就算佢有病毒量好高，其實佢應該就唔具傳播性噶啦，但都引起好多個疑雲，因為即係本地真係有一條傳播鏈，然之後同一時間你喺荃威，跟住又喺堅尼地道八號，有咁多呢啲咁嘅南非病毒個案，其實當其時大家都好緊張，即係咪爆發緊咧咁樣？咁就唔想再喺呢、这個即係出現咗呢個問題之後咧，影響到防疫嗰方面咧，咁即係咁冇咗個目標啊！分散得咁緊要。 OK， 好啊，同阿蕭傑恆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蕭傑恆咧就係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嚟嘅，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31度，相對濕度72%，一個警告嘅信號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嘅11:30。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下個星期再見。